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紧紧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叫人无助的深刻，这拥挤的人 戏中有你美丽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是你让我想起那停摆已久，停摆已久的心灵。啊，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起看路边的风景。 或许有些想他，打开广播，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那些心和心，那些小秘密，只要爱过的都能明了。虽然生活在变啊，虽然感情在变啊，可是你知道，可是我知道，爱在每一分一秒，只要和你肩靠肩，分享小小的感觉，一切安静了，一切多美好，不在乎这世界有多吵，听花开的声音。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969职场秀，我是周周。现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够听到一个词语叫做标配，比如说汽车有标配，电子产品有标配。那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呢，每个人生阶段包括是职场的打拼，其实都只为了一个标配，那就是车子和房子。这个标配也是大多数的职场人焦虑的根本原因所在。有的人认为30岁之前买车买房，结婚生子，事业蒸蒸日上，还有一笔不少的存款，这样的状态才是30岁的男人该有的标配。那如果男人再优秀一点，房子住200平，车子100万，这标配升级一点也算是人生的好配了。可是现在在职场上打拼的大多数人，为了达到标配，忧虑不安，整日忧心忡忡，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而工作也成为了生活当中最大的追求和最大的负担。一旦生活上没有了起色，便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loser， 变成了没有尊严的人。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的成绩曾经碾压了一切的学渣，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工作也不错，但是距离在北京买房还是差了一截。他的一些同学在三四线的城市买了房买了车，结婚生子，达到了标配的标准，看着别人晒娃秀恩爱，全是岁月静好，而自己却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的努力，觉得自己很失败。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毕业之后呢，会选择继续的读书或者创业，或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因而他们的标配人生就被延后了，甚至到了40岁都可能是孤家寡人租房过日子。所谓人生赢家这个词似乎成了褒扬一个人的最高标准，而评判一个人是否是人生赢家最重要的两个条件却成为了有房有车和结婚生子。其实我倒觉得人生并不是一场赌博，哪有什么人生赢家和人生输家，只不过大家走的路是不同而已。没有无比正确的生活和工作，只要你还怀揣着对生活美好的期许，并且一直在努力向上，拥抱爱人和家庭，用心工作的话，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回馈社会，那么我觉得你走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人生路。值得一过的人生不一定是标配人生，也可以是私人定制，过得有点不一样也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职场并不累，累的是你自己，也不要为了单纯的标配去一味的追求哦。好，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